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您现在听到的是《这里是大兴11特别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继北脏村镇新农村星火艺术团团长董志敏和大兴工匠刘经纬的采访。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和实习记者李哲采访的大兴区北脏村镇新农村星火艺术团团长董志敏的故事。2008年，大兴区北脏村镇新农村星火艺术团成立，艺术团团长董志敏现年66岁，他13岁就登台演出，60岁开始学习变脸，62岁学习了喷火技术。艺术团也多亏他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才得以成立，这期间他经历了种种困难，但是对艺术执着的追求让他克服了一切。他相信他一生追求的艺术会永远传承下去。从小董志敏就热爱戏曲艺术，一直想拥有自己的团队。 我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团呢？我呢，从小就喜欢戏曲，我13岁就登过台，就决心有机会呢，我一定办一个戏剧团。就在2008年呢，我们这个艺术团就算正式成立了。 最开始，艺术团的成员只有6-7个，都是董志敏拉着村里平时比较有时间的村民凑起来的。但是就算是临时形成的组合，他们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开始这个都是我们本村的，大多数都是戳街聊天啊，打麻将的反正挺多的。在我这个老伴儿的帮助下，第一个节目我们就编了一个老头乐。这个老头乐都是像我这么大岁数，都是上下差不多的，全都是这老姐们儿，戴着胡子，戴着那个白毛巾，把这自己头发全都包起来，戴着胡子，再穿一身白衣服，这个黑裤，再绑上那个腿带子，拿着大烟袋，确实是挺开心的。当时都先喊着，后来慢慢他们也不先喊着了，街坊四邻的也都上那去看去。到那个大兴区比赛，我们还获得了1名。结果等到完了，连那个毛巾一摘，都是女人。 后来因为很多演出获得了成功，艺术团的规模开始发展起来，到现在有了30多个团员。令人惊讶并且佩服的是，成立艺术团的资金都是董志敏自己垫付的。多年以来，团里的设备、服装、团员日常的饮食等等，都是他一手包办， 没跟领导提出过任何的困难。 可是要说我办这摊容易，实在是不容易，需要好多的钱垫本儿，什么音响啊，什么调音台呀，我现在呢都是特别专业的。我要一说买大件东西，那就是1万2万，我们家全部大囊都花到这事儿了。我们家原来是破房，后来这11间房翻盖了，还挺不错的。组织团队你还得有个地方啊，我给布置了，这个边是服装室，那边是化妆室，那边是排练室。我闺女呢带着孩子一回家来，这不高兴哦，也没有他们待的地儿了。后来没过几天呢，就给我打电话说，妈，我把的那新盖那个11间房的我都上网给租出去了。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不行，你要都租出去，你说我们上哪儿？呱就把电话就撂了。从那以后好长时间都不回家。 真的觉得困难了，董志敏就偷偷地把老伴儿卖农药化肥挣的钱抽出一部分，一点一点攒着用。 我们家老头儿反正是卖东西，那个抽屉凡是5块钱的他不明显，我就往外拿，就攒住，我攒5块的，这个10块钱的我不动，等买大东西呢我再朝他要。 老伴儿田汉荣是一个很朴质的人，为了董志敏的戏剧梦，他选择了支持。无论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的精力，他都希望董志敏能开心。 他搞这个公益团体，从一开始时候几个人弄在家里这玩，我是同意的。原来我老伴儿的身体啊不太好，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姐们们上那一块玩啊，蹦蹦跳跳的，再唱上戏舞呀，身体比以前就强多了，所以说一开始还是挺支持他的。后来慢慢的这人越来越多了，还外村的也来了，你说要组织一团嘛，这必然得开支。开始小的音箱100块钱的自己能够出没多大问题，后来越来越大事了，所以就不太支持了。你说不支持了吧，好几十人，一般多的时候一来20多人全都找他来了，又上面给任务，演出任务，所以弄得我也没有办法，就得支持了。他从小就好唱戏，搞这么一班，他心情好，对他身体就有好处，就别反对了。 一切都走上正轨，董志敏开始带着团员排大戏。他排的《杨八姐游春》，故事情节完整，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制作。 后来就说决定排那个大戏，排那个《杨八姐游春》。我们在北京那个朱市口那儿看那个大标语，热血不死杨家将。我一看那大标语，就是心里边忽然就想起了过去这个传统的这个历史的东西，这个过去这个历史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很重要。回来几个人就想排这个杨八姐游春这出戏，25个角色得23个演员去演，这些个服装还得我自己织，就这一出戏的服装就是25000-26000，夏天热冬天凉啊，我就借用离我们这2里地大队，从一大队那个礼堂排，人那儿都有空调。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和实习记者李哲采访的大兴区北臧村镇新农村星火艺术团团长董志敏的故事。这位66岁的老人一直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戏剧梦与表演梦。60岁的时候，董志敏看到了一场变脸演出，他的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学会变脸艺术。 这是针对这个戏曲，我啊还是想充实我自己。有一次上外村去看节目，看见一个变脸的一个老师，人家变得特别好，别提多神奇了。 我后来等那个他走哪儿我追哪儿，到后台我说老师我可以做您的学生吗？当时呢他那眼睛角瞅我特别看不起我。从那以后我还是不甘心，逢人就打听谁能教变脸呢。后来打听着了，人家那个老师也看不起我，反正是农村人那种眼光挺让人难受的。那这一报名累我实的，你学什么变脸呢你？我就咽给他，哎呦，我说老师，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祖国的抚育给了我今天。我说我决心学习这门艺术，在咱们祖国60周年生日的时候，我要用这种神奇的表演艺术向咱祖国献礼。我说我不怕吃苦，那老师就走了。虽说他走了吧，他也走得不是挺快的，回头你瞅瞅啊，还可以，就把我收下了。 虽然历经困难才拜师成功，哪知道这所谓的老师竟是个骗子。董之敏不甘心就这样放弃，经过了不懈的努力，他竟然自己研究出了一套方法。 开始跟着老师学，他不教给我，说把这音乐先听会了，是川剧音乐，我本身就又没文化，我哪能听懂呢？我说老师啊，教给我点那个直接的，行，我教你几招。他就教我那什么劈叉呀，这个踢腿呀，我本身就身体不好，真弄不了。那老师说你岁数大，你不行，你还不服气。后来他说什么呢？学不会那学费可不退，交了2500，我在那儿住了2宿，哪知道也不交给我呀。我说老师，把这个磁带你给我得了。我说不学了，我回家。回来到家，我没法面对任何人。一开始到家老听那个磁带，最后把这个音乐和那里边的唱词儿，都得有80%-90%了。这就反正就松了一口气儿，我就得这个，嗯，怎么变呢？就画那个脸谱。画完了就怎么下来呀，就反正他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出了，想出一个方法就是个动作。当时我也挺高兴的，也挺有成就感的，甭管怎么说，哎，能变几张脸，自己悟出来这个东西特别有成就感。2012年通过着人家老师的帮助，我又掌握喷火，我真感到挺自豪的。在舞台上 他的变脸表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现在他又开始培养孩子们学变脸。 所以我为什么说想教这个孩子们呢？一来自个儿岁数也大了，二来又有毛病，想让咱们这个川剧变脸呢发扬光大，让这个孩子们要一旦掌握了，那绝对得特别好。 至此，董志敏的生活看似一切都已经圆满了，但是他没想到2013年他患上了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就在我这个星火艺术团我特别有信心的时候，就没想到我得病了。2013年我这个就得病了，人家检查结果说我是淋巴转移导管性的恶性乳腺癌，并且晚期。当时我感觉着好像天都塌了，崩溃了。直到以后我还不好这个老嚷，就只能自己忍。这独生女儿我那不敢当着我哭，老背地里哭，给我到处求医讨药的。我这一双好儿女，再有我这老伴儿好，还有我这团里的这兄弟姐妹们，深深感到这个人间的温暖，我就愿意延长我的生命。手术完了，大家把我抬在那个病床上，我一切都不知道。等到早晨下床就走啊走啊，前一看就全都是大玻璃，透着那大玻璃就第一眼就是看到的是太阳，心里边特别激动。做完手术了，我没事儿，我还活着呢。这一高兴，一边掉眼泪一边就笑，不由得就唱起了京剧调：龙聚凤殿金黄城南。 董志敏的一生磨难重重，但是他认为人活着就该有梦，他希望自己永远都在进步。 人生本身就是短的，我就想正确的面对，我就想用这个